弟兄姐妹平安。好，谢谢今天传所带的诗歌。耶和华所赐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 平 安的意念。愿今年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也愿特别现在在中国正在遭受武汉疫情的人都能够平安。好的，其实好像每次到过年的时候，我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教会其实人都是最多的时候。可是曾几何时，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不同的转变之后，以前是要都回来，现在刚好又遇到今天是初二，很多人都要都回去，所以今天人就比较少一些。好，不过没有关系，不管人多人少，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要敬拜他，要聆听他话语的心。好，今天的主题是叫做愿耶和华与 善人同在。好，多打了一个字，不好意思。然后我们这次读的经文都是在历代志上，我们现在读今天的经文在19章1到1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下一章，谢谢。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因此耶和华愤怒临到。” 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 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 以后又有出巡民间，从别是巴直到以法莲山地，以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又在犹大国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 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耶和华从立位人和 祭司立以色列族长中派一人， 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官，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 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 住在各城里， 你们的弟兄 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急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们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 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亚的儿子西巴利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立位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好，我们在1月11号才刚举行完总统大选，选举的结果，有些人可能感到很难过，有些人可能也会很喜乐。可是这个结果无法期待符合每一个人的期待，可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政权不论怎么样改变，都在上帝的手中。箴言21章2节那里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王的心是在上帝的手中。人类的历史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及到未来，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一直发展下去，历史的核心是为了要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活在现代，我们要关心社会的议题，参与社区、城市还有国家的建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国度的百姓，我们在哪里就代表上帝的国度彰显到哪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祝福当选的人，也要祝福那个落选的人。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属于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双重国籍。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参与上帝的心意。然而这个世界的国将要过去，属天的国将要降临，这个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历代志下十九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耶和华他如何与善人同在，还有以及关于国家的治理的一些原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感谢你过去一年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特别也将这新的一年仰望在你手上，恳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这时候恳求你接近孩子的口，叫孩子所说的所分享的，叫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得到建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第一点，上帝的应许还在吗？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历代志这卷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卷书是在西元前，就是主前450年前完成的，但是它记载的历史呢，是在主前587年到主前1000年当中。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哈，大卫王朝大概是主前1000年的时候，后来所罗门，然后这个分成南北两国，北国是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帝国灭掉，南国犹大是主前587年被巴比伦所灭掉。可是历代志他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450年，也就是隔了将近500年之后才完成的历史文件。你不觉得奇怪吗？这500年前的历史他要写给谁呢？好像可能我们现在到了美国，移民到美国，然后500年之后我要来了解台湾的历史吗？那个我可能那个时候写的那个历史我要写给谁看呢？所以这500年的历史要写给谁呢？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已经被灭了，他们被亚述帝国还有巴比伦帝国俘虏，他们在异国被殖民被轻看，他们是奴隶。这个时候已经隔了好几代了，隔了好几代之后他们被恩准可以回国，他们回到家乡，可是却看见原乡残破不堪的景象。他们不仅要问说，到底上帝还关不关心我们？到底上帝的约是否仍然有效？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大卫，现在还存在吗？所以作者写历代志，他的目的要做什么？他要劝勉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要劝勉他们，鼓励他们。所以历代志向他记载了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就在两个礼拜前，江长老他讲的，有火从天降下，烧尽了所献的燔祭。这一幕让他们回想到圣殿在所罗门时代的那个荣耀。后来他们分成南北两国，然后历代之下主要的记载的是犹大国的历史。当我们了解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之后，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你会发现，当犹太人在宣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比如说下一章15章3节4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15章15节，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下一章25章3到5节，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第四节那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是各城的人哦，不是只有国王哦，是每一个城的人都出来，他们要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好，下一章20章21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幕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旧约哪里出现过？在约书亚过了约旦河进入耶利哥城，他们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前面也是谁？也是敬拜赞美团在前面。他们就看他读到这个经文，他们就回想约书亚的时代，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激动跟多么的激愤。好，下一章21章7节，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他说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代表这个应许，这个约怎么样，到他们还是存在的。下一章会众在圣殿里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 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下一章，24:19，但神能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只是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经文，我只是举这些经文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有读到的这些新闻，还有下个礼拜可能有一两节在里面。犹大人他们的国家被灭了，从灭亡一直到再次踏上自己的家乡泥土的时候，已经过了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200年的当中，已经有人在异地落地生根，他们被同化了，他们不想回来。而这些好不容易举家迁徙回来的人，看见家乡的景况，内心充满了激动，却是感到非常的悲伤。当他们在宣读这一段又一段经文的时候，内心一定非常的感动。经文鼓励他们，劝勉他们，因为上帝的应许没有失去。这就是整卷历代志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虽然看见有很多的国王，一个接着一个国王，他们的兴起，他们的失败，但是我们要知道它里面所要传达的是，上帝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他们，上帝的应许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以及他作者写作的目的。好，第二段，两段历史的警惕。现在我们来看周报上的学习单。周报上的学习单，好，这个是这一周18-23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读经进度的重点整理。我不细的去分析它哈，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最主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在左边，叫做约沙法，有看到吗？啊，约沙法最，然后一个是在右边，是叫做约兰，还有约兰的儿子约阿施啊。那左边的约沙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不偏左右。然后约兰怎么样？他病重而死。然后他的儿子约阿施呢，也一样病重，最后在床上被杀。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这个礼拜读的经文，我们看见有两个轴线，一个是敬拜神的轴线，一个是拜偶像的轴线。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这两个轴线一直不断的穿插着。你们知道这两个轴线最早的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吗？我们看那个投影片好了。好，下一章，最早开始是从始祖亚当的后裔开始，该隐跟赛特。在创世纪4:16，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26，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一个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一个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他们开始，这两段离开神和敬拜神的历史不断的交叉，没有停过。世界的历史是一个离开神的历史，可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透过一个民族拣选属于自己的百姓。到了新约，以色列的历史转成为是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上帝呢？上帝他是一个灵呢，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上帝是公义、圣洁、良善、怜悯的神呢？我们是透过历史来认识上帝，透过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透过上帝设立属于他教会的历史来认识他。我们找不到有哪一位神明是透过历史来向人说话的，所有的神明几乎都是历史上出现的一个人物，可能出现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民族，他们所供奉的神明。可是只有上帝他超越历史，上帝透过他跟一个民族的历史的互动，以及教会的历史，他来启示他自己。上帝超越所有的历史之上，而所有历史的总结，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见，约沙法他敬畏神，约然他远离神，世界的历史远离神，属神的教会敬拜神。犹太人的历史也是一样，北国以色列历史远离神，北国以色列有19个王，这19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他们远离神。而南国犹大是神所拣选属于犹大的支派，是耶稣的先祖， 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开神，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寻求神，要敬拜神。其实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都有这两个倾向。我们小时候常常唱的一首儿童主日学的诗歌叫做我们心中两个王，唱过吗？看看那个比我强，一个叫我下地狱，一个叫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请靠耶稣得进天堂。好，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老我。所以在罗马书7:19，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又说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虽然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那个罪性、那个老我都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在这善与恶跟罪的这种一个挣扎的里面，所以善与恶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彼此的交战。有时候我们抗拒不了恶，然后自己就会很有罪恶感。我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得罪神，然后自己很自责，然后每天又很愧疚，又走不出来，就在认罪和自责之间反反复复，知道那个是不对的，但是又很软弱。当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呼求，代表他是有自省反省的能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反省力，才会这么的挣扎和痛苦。可是你知道吗？上帝是何其喜悦我们有这样的自省反省的能力呢？当我们专心依靠神，面对自己的软弱，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和诱惑。所以我们从历代志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国王又一个国王，有好的国王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有坏的国王行悖逆的事，敬拜偶像。好坏善恶，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有些国王他们这么的坏？以色列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吗？难道他们不认识神吗？难道前朝好的国王或者上帝的恩典和应许不会带来正面的警惕和影响吗？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子呢？归根究底，就是跟罪有关，因为这是跟罪有关。我们一生的岁月都受到罪的影响，所以他保罗他才会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好事，但是我却做不出来。我们稍微 一不谨慎，随时就会落入罪恶的影响的里面。在我们改革中信仰的里面，加尔文他认为人类是完全的堕落，或者是另外一说法是完全的败坏。什么叫做完全的堕落呢？第一点，人没有能力可以靠着自己来相信福音。有关于神的事情，一个罪人就像死人一样，人无法靠自己来认识神。世上的人，很多人想要寻求神，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罪的关系，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寻见上帝。罪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罪性所捆绑。下一章，罪人已经成为魔鬼的儿女和罪的奴仆，我们是受罪所辖制的。第三，世界上的人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一个是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在罗马书是这么说的。第四，罪人无法在属灵的事情上弃恶及选择良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选择良善吗？其实我们选择的良善，从神看起来都是恶的，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无法选择良善，也无法相信福音。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跟上帝的恩典，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相信福音。第五，因此唯有得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灵的更新，罪人得着新的性情，才能够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圣灵更新了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接受并且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完全堕落或者是完全败坏。从完全堕落的角度来看，人是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寻见神，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找到那个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影响，人是完全堕落的败坏，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被罪污染，我们甚至连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坏啊，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又没有作奸犯科，我努力的工作，恪守本分，怎么会是堕落败坏呢？其实好坏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 当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就只有更加的谦卑，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行为。什么叫做内心呢？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里讲道，讲道的服事重不重要？你们觉得很重要，对不对？倘若我心里面怀有怒气，或者我心里面隐藏了自我的骄傲，你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上帝知道吗？上帝知道。上帝查看的是我的内心。看起来我在讲道好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内心不洁净，我可能远远比不上一位在一楼做招待发周报服事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我这样讲你们明白吗？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当然讲道很重要，可是当我如果在讲道的时候，我内心可能还有一个恨没有拿走，我的内心可能还有一个怒气，或者是隐藏的自我骄傲没有拿走，我没有好好的面对我自己，我可能比一个在教会打扫的姐妹还不如。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君王的记载提醒我们，即便以色列的君王有上帝的引导，有先知的提醒，他还是一样会犯错，更何况是我们呢？他们有直接从上帝来的话语，他们有直接先知对他们的教导，或者是对他们的说话，他们还是一样犯错。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以为自己不会犯错。越是以为自己属灵不犯错的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忽视或者是骄傲而犯错。我们自己也要谨慎，不要让罪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服事，每一个人的服事都很重要，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或许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上帝查看人的内心。当你尽心尽力的摆上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对你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在第十九章最后一节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在24节，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这是一句祝福的话，意思是若我们行善，耶和华会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内心心存良善，上帝会与我们同在，并赐给我们行善的能力。在第三节那里说，然而你还有善行，这是对约沙法说的，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上帝纪念约沙法的善行，没有降下他的愤怒，因为约沙法他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所以约沙法他立定心意寻求神，耶稣他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像耶稣一样，唯独遵行天父的旨意。愿在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三，领袖行事的原则，第一个是悔改，在1到4节那个地方。当约沙法战败回宫的时候，上帝的先知耶户出来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约沙法他知道自己犯错了，他不只是自己悔改，他也关心他的百姓。所以在第10节那里说，约沙法对他的官员说，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所以约沙法他不希望他的百姓像他一样落入得罪神的一个境况。所以约沙法他的悔改，从他的治理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他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在第4节，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别示巴和以法莲是犹大国的南界跟北界，他的意思就是约沙法他引导全国的人民归向耶和华。在前面2章第17章9节那里说，约沙法差遣臣子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教训是教导百姓认识神的话。可是在19章这个地方是归向，下一章归向，他有悔改和转向的意思。 所以引导归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百姓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并转向神。在第十七章是教训，可是到十九章这里很不一样，它是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教训只是教导，可是引导归向是让他们可以认罪悔改并且归向耶和华。所以可能约沙法和亚哈结盟的时候助长了异教的风气，拜偶像的风气，所以他要百姓认罪悔改，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一节，还记得吗？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在我们的信仰中，悔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福音之前先有悔改。施洗约翰传的洗是什么洗？是悔改的洗。圣经说他是修直主道路的人。主的道路是怎么修直的呢？他如何修直主的道路呢？他是用悔改的洗修直主的道路。圣经上说施洗约翰是修直主道路的人，而施洗约翰他传的洗是悔改的洗。主道路怎么修直呢？是悔改的洗修直主的道路。悔改的洗预备好了，耶稣就出现。简单的说，救恩之前先有什么？先有悔改。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以色列百姓的献祭呢？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悔改，他们献祭只是仪式的，他们背经只是背给人看的，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个人离上帝的国就不远了。悔改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约沙法他作为一个君王，他不只是自己悔改，他知道罪恶的影响力，他不要他的百姓陷入罪恶，所以他引导百姓悔改归向耶和华。引导有一种促成的，下一章谢谢。引导有一种促成的意思，也就是百姓的悔改是谁促成的？是约沙法他去促成的。什么是国家大事呢？对约沙法来说，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使百姓悔改归向神。这是一个作为君王，一个治理者要做的，要带领属神的子民悔改归向上帝。约沙法他巡视全国，了解百姓的状况，他引导百姓悔改归向神。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牧师、师母、长老还有小组长也都是一样，关心每一只羊群的状况，为羊群守望，为羊群祷告，引导弟兄姐妹认识神并向神悔改。向神悔改这件事情不只是国家大事，也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好，第二，司法制度的改革，在第五节到第十节。当犹太百姓悔改了，约沙法他就致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第五节那里说，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设立审判官。第八节说，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诉讼。约沙法在各城设立审判官，在耶路撒冷设立了这个上诉的法庭。上诉法庭是要处理来自各城的疑难的或者是上诉的案件。所以约沙法他在司法的制度上面强化了摩西跟大卫以来的这个司法制度，有效地维持了整个国家法治的系统。当约沙法进行宗教的革新，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之后，他进行司法的革新。为什么要进行司法的革新呢？因为司法制度是关于一个审判，审判所代表的是上帝是公义、公平、公正的神。一个君王除了不只是在属灵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他的治理之下，他需要让他的百姓的生活是一个公平、公义、公正的基础之下的生活。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我们常常看见有权柄的人不能秉公审判，有权贵的人利用职权来欺压弱势，甚至轻忽社会中的弱势底层，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托付权柄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权柄的意义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让受冤屈的人可以伸张正义，让作恶的人要接受刑罚，让弱势者如孤儿寡妇可以得着救助。这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慈悲怜悯，是公平、公义、公正的神。 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让国家的法治系统是可以建立在一个公平、公义、公正的基础之下。一个国家的治理者，他所要思考的，不论是国内的内政或者国际外交的拓展，种种所涵盖的内容，都需要建构在一个公平、公义、公正的社会基础之下。我们这个月的1月11号举办完选举，我们不要把政治人物变成偶像而自己不知道。我们要有一个确信，就是国家的命运不在选民或政治人物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赦免我们国家的罪。我们要起来为国家、为人民祷告，为国家元首和所有的行政团队祷告，让他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来执行管理的责任。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相信神必赐福并且引导我们的国家。好，下来是治理的原则。从经文我们可以整理出几个治理的原则。第一个，认识自己是为神来做判断的。19:6那里说，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下一章。第二点是必须公平谨慎办事，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19:7，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下一章。第三个，敬畏神过于惧怕人，19:9，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第四个要忠心，也是第九节说的忠心诚实办事。这几个原则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判断的时候不是为了人而判断，乃是为了神而判断。也就是审判的时候不是看人的情面，也不是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是知道我们是要向神来交账。这不仅只是治理国家的原则，也是在管理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牧者和长职们的判断，除了建立在公平、公义、公正的基础之下，更是要谨慎的知道，这判断不是为了人而判断，而是为了耶和华判断。今年3月，我们教会将会有长职的改选。我要用这几个原则来祝福将来新任的长职们。第一个，认识自己是为神做判断，不是为自己。第二个，公平谨慎，不偏待人，不受贿赂。第三个，要敬畏神。第四个，要忠心。这是在约沙法他在进行宗教革新之后所做的一些司法制度上面的改革。而这个原则不只是适用于国家，也适用在教会，在处理许多人际关系的上面的一些处理的原则。好，结论，下一章。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从这段经文中，约沙法他自己悔改，他并且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然后致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善人，谁是善人呢？从刚才我们分享的当中，善人是谁？善人其实就是你，就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凡是来到神面前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的人，是善人。善人是谁呢？善人是用诚实、尽心尽力服侍神、有善心的人，是善人。善人是谁呢？还有一种就是，凡是用上帝的原则，不论是治理国家，或者是管理教会，这样的人是善人。今天是农历初二，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要对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说，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托你帮我放一下音乐好吗？谢谢。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约沙法他自己悔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悔改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悔改，在你面前，或者过去一年任何不符合你心意的，或者过去一年任何犯错的，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在这新的一年，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泉源。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行善，你 你帮助我们可以寻求你的心意，你帮助我们可以一生爱你到底。主是的，让我们真是可以成为你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善人，一个悔改的人，是善人。主啊，是的，也叫我们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服事上尽心尽力的摆上。主啊，不是为了服事而服事，乃正是为了要服事那坐在天上宝座的君王。因为看见那君王，我们真是愿意谦卑的在你面前。主啊，是的，那善人是愿意用你的原则来管理教会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将我们的长职仰望在你手中，也将新任的长职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使用他们来管理你的教会，牧养你的教会，关心你的教会。主啊，真是赐下你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的长职群组里面。主啊，叫他们真是可以从你那里得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智慧在那当中。主啊，我们仰望赞美你，将这新的一年再次交托在你手中。主啊，真是要说，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愿耶和华与我所亲爱的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再次的来思想到我们的正直的行在上帝的面前，那可以看，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好，那这时候。